第107集，我们在黄沙之中拥抱许久，巫贤禅才舍得放开我，拉着我的手坐在了狐狸跟和尚的尸体边上，贴着我的脸一个劲儿的蹭，皮都快蹭破了。要不是我按着他，只怕他要将我在这儿就地正法，被我严词拒绝了。不行，我并不想在这晚上冰凉的沙地上滚一屁股沙子。再说了，在别人的结界里，那个多少有点过分，万一和尚他们过完剧情回来，看见我们正在快乐的翻滚，这该怎么解释啊？出家人应该不会玩得这么花吧？所以，我们还是好好乖乖地坐在这儿，看着这来之不易的月亮，谈谈天，说说爱，等他们过完剧情出来算球。我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响叮当，却不想没过两分钟，我们又被吸了进去。这回我们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旁观者，作为两缕不被人感知与认识的幽魂，在一边看热闹。这个时间线应该是狐狸与和尚在一起休养生息的时候，是从天上回来之后，狐狸尚且不能化成人形，漂亮的六条尾巴也仅剩一条光秃秃的耷拉在身后无精打采。两人住在一间山中的小木屋里，和尚亲手搭建，也造了个温泉出来，弄了一棵中年落英缤纷的树讨狐狸欢心。巫贤禅这个老色批连拱带蹭将我带进了温泉池，仗着他们看不见我们，为老不尊，为所欲为。狐狸懒洋洋的声音传来， 和尚，你说小明有何想不开要去那九天揽月呢？ 和尚顿了顿，停下舵机的手，认真地想了想， 到底是因为世间情爱吧？你随他同去又是因为什么呢？ 狐狸理直气壮地说道， 因为兄弟情义，我与他同生同源，也该同生共死啊。 上来之前我们签了契约，不能让旁人得知我们的身份，否则就要立刻回到地府去。狐狸这话虽说的暧昧，却也半分错都挑不出来。 你们是亲兄弟，可你们分明一个是狐狸，一个是蛇， 都是玩弄媚术的祖宗，怎么就算不得是同根同源了？ 你还会媚术，对我试一试。 你是大师，道德高深，我如何能诱惑得了你呢？别巴巴了，为我杀鸡已经是委屈你了，别再做这些触怒佛祖的事情，我可担当不起。 和尚的声音低了，像是跟小狐狸靠得极近，声音大了怕惊了他一样。 你当真没有对我使用媚术？那你走之后，我怎么对你念念不忘？ 小狐狸的声音带了三分媚意，七分撒娇。 那得问大师，怎么就中了我的术了？大师之前不是说吗，我们妖怪…… 他化成人形，耳朵与尾巴仍在，懒洋洋地晃着。他拉过和尚的手，顺着自己的喉结往下摸，直摸到自己的胸膛，将他的手贴在自己的胸口。 是没有心的。 这一套丝滑的连招看呆了我跟巫贤禅，我在心里暗自用小本本记了下来。学会了学会了，这是高手。和尚的脸腾一下红了，手收回来也不是，放着也不是，捂得狐狸胸口暖洋洋的，又变成了一只憨态可掬的秃毛狐狸，抱着他的手不松手，当个挂件一样挂在人家的胳膊上，让人家带着他去吃鸡。我跟巫贤禅看着他们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，看着狐狸的尾巴从一条光秃秃到一条皮毛油亮，再到三条漂漂亮亮，到六条迎风招展。他本是他家这分支第一只九尾狐，为了陪我上天，封了三条尾巴在下面，在人间养得再好也只能养出来六条，但六条也足够让我羡慕，让我跟在他们后面一直不停地趁机摸着小狐狸的大尾巴，满足我的一己私心。小狐狸十年长一条尾巴，转眼过了五十年，那和尚竟也不见老，每年积攒着功德，上他还是如初见时一般，是个俊俏的好和尚。走在布满了魑魅魍魉的阴暗山林里，也会被刚修炼成精的妖精们盯上，缠着他，想与他欢好， 不为那诱人的功德，也要为了那一夜春宵。和尚时常带着狐狸斩妖除魔，为穷苦的人们超度，每点燃一盏功德灯，就要分一斗功德灯火给狐狸的功德灯里。终于到了第51年的清明，他带头守在鬼门关，为生人传讯与地府，为鬼魂传话与生人，超度迷茫的游魂，引渡他们给前来接收的黑白无常。他忙着引渡，小狐狸百无聊赖的在一边用尾巴钓鱼。河中忽然浮现出一个红光满面的眼熟的老头来，他踏水而来，行了个礼。 国师，许久未见，老臣。 他转眼一看，看见了蹲着的小狐狸，冷了脸色。 这孽畜怎么还在这里？ 你才孽畜，你全家都孽畜。 小狐狸跟和尚在一起待久了，已有了些佛性，脾气早已不如之前那般，但仍然对着老头子没有好脸色。和尚大步过来，挡在二人的中间。 大人，有失远迎，这边请。我也正好有几句话要与大人说。 老臣气哼哼地跟和尚一同前往旁边的木屋。狐狸在原地心烦意乱地站了一会儿，蹑手蹑脚地往门口走，想偷听听这两人在聊些什么，却听那老头兴奋地说道： 哦，当真？那蛇妖当真为我国偷了一轮月亮？还是国师好计谋啊，又劝走了蛇妖，又得到了月亮，妙哉妙哉呀！这一箭双雕之计，老臣就不曾想到啊。 和尚沉默着不说话，那老臣露出了一个微妙的表情来。和尚回头去看，门被风吹开，外面站着大红衣衫的小狐狸。四目相对，小狐狸转身就跑，六条尾巴在身后招摇着，却不如之前柔软，而是笔直的竖着。狐狸从中随手抄出一把剑来，气势汹汹地下了山。和尚拔腿就追，但已经晚了。小狐狸御剑下山，见人就杀，上至耄耋老人，下至无辜稚童，杀红了眼，杀到天道，自上而下狂劈九天玄雷，道道追着狐狸的尾巴跟劈。每断一根尾巴，他的修为就要消减一些，消减一些，杀人的速度就慢一些。饶是这样，和尚追上来的时候，狐狸的身上也已经鲜血淋漓，不知是旁人的还是狐狸自己的。他体力不支，功德悉数抵了人命，最终跪倒在尸山尸海之中。天在下雨，和尚抱住了他，用凡人之躯挡住了几道天雷，轻轻亲吻着狐狸的额头。 别怕，我来了。 狐狸早就昏迷不省人事了，雨仍在下，雷仍在穷追不舍，泥水血水混在一起，上着白袍僧人狼狈不堪。他又重复了一遍，迅速掐了个手诀。 别怕，待贫僧欠你的还清了，贫僧再来寻你。 他交换了二人的功德灯与因果线，抹了狐狸的脖子，抱着他在雨中作画了。等到我跟巫贤禅再睁开眼睛，和尚与狐狸的尸身在我们面前化为齑粉，随风消逝在了空中，留下了一个跪伏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息泪流满面的小狐狸，跟在一旁恢复了人身的和尚。和尚双手合十，白色僧袍成了黑色长袍，脸上仍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。 南判官，你可愿与我重新来过？ 小狐狸不说话，他的心是热的，跳得极快，对于和尚的那份悸动在不断放大。两人论道之时的情投意合做不得假，这几十年的朝夕相对，和尚对他的悉心照料做不得假，偶尔夜里和尚隐忍地印在额头的亲吻做不得假，感情做不得假，记忆做不得假，心做不得假。他抬头看向了和尚，眼底上有眼泪，轻声说道： 我疼。 和尚上前一步抱住了他： 抱歉，是我来晚了。 狐狸笑了笑，拉住了和尚的手，慢慢摸向了自己的胸口。 你摸，我有心了。 那颗心平稳跳动，一如之前。